气功师那若有若无的念气在这幅图中一动便卷起层层迷雾，攻势倒是显得更加清晰了。这一轰天炮，宋晓虽然出得突然，但还难不倒叶修。冲！明明看到有攻击埋伏，叶修的选择却是不是藏回树后，而是猛冲了出去。砰！轰天炮的气劲有一半轰打在了那棵树上，发出一声闷响，跟着是整棵树枝叶摇晃的沙沙响。叶修没有选择更安全的闪避方式，看起来很急切的就想朝着宋晓追去。 叶修好像有些失去冷静了， 潘林惊叫着，口气中充满了意外。他解说荣耀比赛也有些年头了，昔日斗神一叶知秋的叶修和现在散人君莫笑的叶修都曾在他的解说下比赛过。潘林能成为荣耀解说中的佼佼者，到底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这赛季重返职业联盟的叶修，他一直觉得和过去有一些不一样。潘林没有经过家世横扫联盟的那个年代，但从之后几届叶修和苏沐橙组成最佳搭档的比赛中，他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横扫联盟的斗神是怎样的锋芒四射。虽然那之后几年家世成绩一年不如一年，但是潘林明显感觉得到联盟中的所有强队都还是把家世视为一个劲敌，叶修也一直是所有大神高手力争要击败的目标。叶修一直就是这么一个巅峰一般的存在，直至第八赛季他退出，一代大神似乎就这样陨落了。于是他不在的日子里，联盟继续朝前发展着，新一代的王者周泽楷不负众望两获总冠军，现在正是朝家世三连冠的目标发起冲击。时代已经改变，在很多年轻观众中，周泽楷就是现在当之无愧的荣耀第一人。复出的叶修再不是昔日那个巅峰般的存在，他不再高高在上，不再是那个众人想挑战想打倒的目标，这一次他成了一个挑战者。昔日那些仰视他的人现在身后都有一支华丽的战队，而叶修所领的这支星星只有仰视他们的份儿。不再是被挑战者，而是挑战者。从一开始潘林就觉得从这个角度做叶修做星星的话会非常有趣儿，但是叶修一点也不配合呀，这才刚刚在挑战赛里艰难地杀败家世，就急吼吼地喊出要争冠军，这哪有一点下位挑战者的自觉啊。不过潘林倒也明白，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战略上轻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第十赛季38轮比赛，电视转播当然不会每轮都是星星，但是星星的比赛潘林全都有看。作为一个解说，他不能在解说过程中表现出情感上的偏袒，赞美表现好的，为表现不理想的而遗憾，虽然有时也会因为场上精彩的表现而激动忘形，但总体来说解说的情绪是比较机械的，那是一种仿佛训练出来的情绪表现，或者说是表演。事实上这赛季潘林非常关注星星，像很多人一样，他也很好奇君莫笑手中的那个武器，也很好奇这只不知从哪里凑起的却在挑战赛里奇迹般击败家世的队伍，最后在职业圈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对星星抱有这份关注的人，这赛季可算是收获了不少满足。星星作为这样一支七拼八凑的队伍，这赛季的表现绝对是非常成功的，而一直关注星星的人自然免不了关注叶修。37场连胜，对叶修的关注那真是物超所值，能将这个连胜从头追到尾的，这一年的时间都会变得很充实。但是就在这连胜的过程中，潘林却感觉到了一些其他东西。37轮连胜，即使是叶修最巅峰的时候也没有如此完美的发挥，这固然有君莫笑散人职业的原因，但是抛开角色说选手，潘林却也觉得叶修有所不同。 昔日叶修让角色收获斗神之名，在场上张扬肆意，所向无敌，而现在的叶修连胜37轮，这看起来更是所向无敌。但是潘林却觉得成绩虽然霸道，但复出的叶修似乎并没有以前战斗法师时的张扬霸气。是因为职业不同，气质不同了吗？起初潘林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看得多了却又觉得不是。直至赛季末段看到霸图战队的那种调整改变后，潘林这才彻底理解。叶修和霸图那三位老将一样，也已经年轻不在啊。张扬锐气的斗神气质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点一点在沉淀。以前因为叶修一直都在，大家总在看着他比赛，所以感觉的不是太清楚。但是他离开，然后一年半后再回来，这种痕迹顿时就变得清晰起来。他没有肆意地挥霍青春，也没有用意志去和岁月较劲儿，他只是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技术，始终用最适合自己当下的方式去战斗，从容优雅，然后老去。从这一开始，对于这件肯定无法避过的事，他就没打算要去惆怅，他像面对冠军一样积极地面对着这种令人心酸的事。这赛季带着这样一支队伍，不少人都在谈论叶修的压力，谈论他为了争取胜利是多么的殚精竭虑。可是潘林并不这么认为，叶修确实很辛苦，这只星星如果没有他的存在，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38场星星的比赛，无论胜负，潘林却从中看出一股子愉悦。是的，愉悦，这种打从心里玩得很开心的愉悦。荣耀其实是一个游戏，潘林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忘了这一点了。上一轮赛后，不少评论指责星星的打法功利，潘林看后只觉得可笑。功利，这些家伙难道就没意识到荣耀联盟本身才是最最功利的吗？这种规则的推行，对场面华丽的需求，这些种种无一不透着功利。相比之下，潘林倒觉得星星的表现一点也不功利，那就是很纯粹的追求胜利。潘林一直觉得那种又要胜利又想要场面好看，那才叫功利呢。输和赢很纯粹的事情，非要在方式方法上唠叨计较那么多，功力都透着一股子矫情。场面不好看，问题有谁是让你来贡献场面的吗？选手在场上真正在乎的是输赢，绝不是场面。你看着觉得难看的场面，你知道选手打得有多开心吗？在潘林眼中，叶修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不理会旁人这样那样的看法，用最佳的方式去博取胜利，他一直都是如此。这才是他从17岁到27岁一直未曾改变过的。所以此时叶修的决断才让他有些意外，这种急于表现一般的姿态实在不应该出现在叶修的角色身上啊。 是啊，是有点急了。 李一博想的没潘林这么多，只是单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叶修这个强行冲出有些急躁，就算是急于锁定涛落沙明的位置，风险也太大了些。宋晓毕竟不是宇文周，不是说贴了身就能立即分胜负的。现在居莫笑是冲进了身，两人站在了一起，但是真的可以就此拿下吗？大家都不是太看好，李一博只是害怕被打脸，所以才不敢说出来。君莫笑之前强冲实在有些勉强，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冲出来了，接下来的操作也得跟上。可是勉强之下，君莫笑的节奏一直就没稳下来，在和宋晓的涛落沙明过了几手也没抢到上风，结果反倒卖了宋晓一个空档。结果这机会宋晓让涛落沙明却抢攻，他居然借机跑路，瞬间就又把自己引入这片丛林迷雾中了。 蓝宇对这幅图看来是训练有素，宋晓操作涛落沙明跑路的手法比起玉文州也没逊色到哪儿去。 这真是打算要拖呀？ 是想打消耗战吧？ 消耗什么？巨木校的生命、法力， 还有叶修的精力。 潘林一怔，而后看了看时间，确实今天这擂台赛打得实在漫长，正常打这么会儿功夫，没准都要打到第三四轮。蓝宇这边下了玉文州，上了宋晓，但星星这边第一个叶修还没下去呢，蓝宇也不给他速战速决的机会，甚至在有反击机会的情况下，宋晓都选择了退让，这意图真的太明显不过了，这就是要打持久战。而这宋晓不像玉文州，不是那么担心会被对方黏住，这自己刚刚艰难摆脱，结果转头就要再去骚扰，简直就是一个无事生非的典型。一次，两次，三次，宋晓的大心脏本场是全用在跑路上了，每次骚扰打几回合情况不对，立刻就寻摸着跑路，一次又一次，居然次次成功逃脱。这么折腾着，这轮两人又打了五分钟了，两人的生命各少了不到10%，这节奏慢的真是有如一场灾难。 这场比赛会打成什么样呢？ 潘林有气无力地说着。一次两次，宋晓发起反扑的时候他还会激动嚷嚷一下，但是之后就不上当了。看宋晓这架势，那得是军魔校扒光了装备吊起来让他打，他大概才会踏实一点。大心脏，潘林没感觉到，宋晓给他的感觉倒更像只惊弓之鸟。